同时呢，新股的发行数量上有点超乎我们的预期，虽然三家并不算多，但还是心理上有点压力。那么在整体负面心理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A 股还能够在低位受到像银行、券商这些强势多多品种的护盘，包括今天的一个热点啊，比如像雄安啊、建筑设计啊，都走出了比较良好的表现。虽然市场的参与度或者风险偏好呢，都不是非常的激进，但是稳定度还是看到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安心的持有手上的一些品种，同时呢关注后面的一些基本面的支持消息，是比较好的一个对策。 是今天的这个股市走势也确实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那就是稳，是吧？ 从真的很稳。 早盘的这个急剧下跌到尾盘的这个跌幅收窄，沪指的翻红哈，确实也能够看到，有很多这个资金在维持这样的一个稳定的现状。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我们头条播的逆回购时隔36个交易日再次启动啊，那您认为原因有哪些？除了这个交税的这个周期日子到了之外，还有哪些原因？ 由于央行近一个月以来未展开公开市场操作，同时呢，随着美联储加息的时点逐渐接近呢，对人民币降准的预期呢有逐步的升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央行比较出乎意料吧。停了36天之后，今天又恢复了1600亿的7天期的逆回购，但是这个逆回购整体是一个非常超短期的逆回购。根据中国证券报的报道说，下周财政支出可能就已经逐步到位，所以此笔逆回购呢，在财政支出加大之前呢，迅速的填补一下短期流动性的缺口，与年底财政支出的高峰呢形成一个有序的衔接，确保年底流动性总体的稳定。所以央行此举呢，是做的非常的有前瞻性。那么我们也知道，逆回购操作呢，通常是为了解决超短期的资金问题，但超短期宽松资金呢，也容易流入像房地产一些非导向性的领域。所以今年央行在使用逆回购操作的时候呢，就做的比较审慎。主要是看市场的反应，在多种货币工具当中呢做一个抉择。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又开始逆回购呢，我们认为和降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时对于降准，我个人理解说，年内的央行已经有过4次降准，但是准备金率仍在存在比较可观的下调空间。可能短期之内下周可能我未必能看到降准，但是如果说整个市场需要的话，降准还是随时会出现。 好。近期呢要迎来很多会议的召开啊，也可能会迎来政策集中的释放。那您认为会不会对大盘的下探形成一种有力的支撑？ 今天的市场走势呢，走得如此之稳呢，也是整个市场有很多对后期利好的一些预期。因为从纯的技术面上看，整个市场呢显示出量能萎缩，而且上行乏力的现象，几次冲到2700点附近呢，都没有太多的建树，无功而返。但整个市场稳定的基石还在。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央行行长易纲呢公开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一个下行周期，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条件。央行呢正在实践由数量调控为主转向价格调控为主的转变，为市场提供稳定的流动性，引导资金呢流向民营企业、小微金融等主要的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和薄弱环节。那么这央行这边的表态呢也得到了财政这边的响应。那么财政这边我们也看到，关于降税减费等等的一些计划、一些征求意见都不断的来出台，预期的后市财政方面的扶持呢也会逐渐逐一的体现。那么这两天最重要市场关注的呢还是两个重要的会议，一个呢是明天的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纪念大会，这个针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建树和成就，应该会做出非常好的肯定以及继续的弘扬。在这个每年到年末的时候，12月中下旬都会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那么这次呢，已经非常明确，中央经济会议当中会有一些对目前实体经济中的一些情况做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导向和扶持。那么上面三个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还是就是我这个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都共同呢都会对整个实体经济乃至股市产生有一定力度的利好的支撑。那么这几天我们看到像基建高铁环保一 些板块走势明显强于大盘，这些呢其实也是充分的体现出对这些行业后续得到扶持的一个利好的预期吧。 嗯，好，所以在这个阶段也不应该太过于悲观啊。曙光永远是在这个黎明前所产生的。好，谢谢，谢谢，谢谢张小青先生的分析和打气啊，我们股民朋友都要坚持住啊，当然永远不要忘了风险。好，那谢谢您，我们下周再次连线。 好，我们下周见。 好，再次感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报 6.9004， 比上一交易日下跌29个基点。今天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6.11元。当前全球投资者的目光正聚焦本周即将召开的超级星期四。本周四，美联储和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及政策声明。12月14号，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发《金融机构互联网黄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三份文件，以防范黄金市场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随着近年汇率市场波动加剧，黄金交易量快速增长，吸引了互联网企业的参与。互联网黄金平台在降低个人投资黄金门槛、提升市场效率的同时，一部分平台也出现夸大宣传、承诺收益、设立资金池或对赌盘等违规行为，存在金融风险隐患。新规指出，除金融机构和黄金交易所，任何个人和机构不得提供黄金产品，并明确了互联网公司的代销角色，大大提高了准入门槛，要求实缴注册资金达到3000万元，不得向风险承受能力不足的投资者销售黄金产品。新规还要求互联网机构必须网站在中国境内接入，近3年没有受到过重大行政处罚，没有开展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明确投资者风险自担原则，不得提供刚性兑付。万德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末剔除转型基金和年内成立的新基金之后，所有普通股票型基金几乎没有一支产品取得正收益。成绩最好的上投摩根医疗健康，今年以来的回报恰好为零。偏股混合型基金当中，只有交银阿尔法、兴全商业模式优选和富国医疗保健行业三支基金有正收益。其中交银阿尔法回报率为 2.95%，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的回报是 1.95%， 富国医疗保健行业的回报是 0.619%。 那今天收盘之后，这些基金的净值又会更新，估计这个收益率还会进一步的下降。那么在业绩领先的基金当中，大部分是医疗主题基金和重仓医药股的基金，但由于最近医药股大幅调整，相关基金的收益也受到了影响。截至上周末，上证指数年内下跌了 21.57%， 普通股票型基金和偏股型基金的平均业绩在跌 21.5% 和跌 20.96% 之间，大致与上证指数相当。今年大量个股跌幅比较深，基金的下跌幅度也是比较大的。普通股票型基金当中有3只基金跌幅超过 40%， 最高跌幅为 45.5%， 还有30只基金的下跌幅度超过 30%。 在偏股混合型基金中有5只基金跌幅超过 40%， 其中最高跌幅达到 42.9%， 还有54只基金跌幅超过 30%。当然，和偏股基金的惨淡相比，今年的债券基金迎来了牛市，纯债基金年度前10的收益门槛都超过了10%。我们再来关注最近非常活跃的 ETF 类的基金。近期龙头 ETF 交投持续活跃， A 股规模最大的权益类 ETF 华夏上证50 ETF 近期持续净申购，助推其基金份额和规模再上新台阶。万德数据显示，截至12月11号，华夏上证50 ETF 最近5个交易日持续净申购16.28亿份，基金份额达到201.61亿份，规模达到486.48亿元，同时其年内成交额突破4000亿元大关，达到4029.55亿元。它也是目前唯一年内成交额超过4000亿元的权益类 ETF。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目前上证50指数估值位于历史低位，投资价值显著。 此外，随着今年六月 A 股正式纳入名胜指数以及富士罗素、标普道琼斯指数相继宣布纳入部分 A 股， A 股的国际化进程在加速，海外投资者的投资风格偏向大盘蓝筹，作为标准化投资工具不错的选择，蓝筹类 ETF 或率先受益。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 ETF， 华夏上证五零 ETF 是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蓝筹 ETF 之一，也是当前规模最大的权益类 ETF， 其交投表现具有风向标意义。此外，华夏上证五零 ETF 也被纳入上交所两融标的，也是境内唯一挂钩 ETF 期权的 ETF， 这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丰富的操作工具。投资者可以结合股指期货、ETF 期权等进行有效的投资风险管理。最后提醒大家，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据北京市统计局网站消息显示，一到十一月份，北京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9.9%。分领域来看，基础设施投资下降13.8%。其中交通运输领域投资增长3.3%，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4.9%，其中保障性住房投资增长49%。今天大量的 OFO 用户前往该公司总部现场退押金，用户胡女士表示，此前她线上申请退款以及拨打客服电话多次均未获回应。那么在今天，平台承诺已对申请退押金超过15个工作日逾期未退的用户进行登记，并将重新核查没有现场退押金的情况。在消费者心中，南极人是知名的保暖品牌。资料显示，南极人品牌现在主体为上市公司南极电商。早在2014年，南极电商就出售了旗下全资化纤及印染业务。到了2015年，南极电商彻底剥离了丝织品制造业务，完成了由传统制造业向电商服务型企业的转型。这次，公司营收从2014年的 1.57 亿元上升到了2015年的 3.89 亿元。截至2018年前三季度，公司营收达到 8.11 亿元。剥离实体生产线，南极电商不到4年时间营收翻了5倍。今年前三季度，南极电商授权品牌产品销售额则首次突破100亿元，其中南极人贡献了87.99亿元，占比83.48%。而标牌使用费收入也逐年增加，3年半时间，南极电商获得的品牌综合服务业务和经销商品牌授权业务收入累计达到16.6亿元，占同期累计营收31.3亿元的53%。没有生产线，仅靠南极人商标和互联网，南极电商实现了逆袭和品牌扩展，但是在品牌扩张之下，其质量却屡上黑榜。2018年截至目前，南极人已经上了14次国家质监部门及地方消费者协会的不合格产品黑名单，从蚕丝被、内衣、棉服、童装、冲锋衣到电推剪、卷发器、按摩棒，都有其产品上质检黑榜。好，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卖什么呢？为什么买呀？ 是因为你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首先我们要预告一下，一会儿和建新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最近有很多银行股都在定增。今天下午的消息呢，华夏银行的292亿的这个定增获得证监会的这个批复了啊。那前期呢还有很多，那么我们要聊一聊为什么银行股在今年这么多都在 啊，定增。那么首先呢，还是要请建新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哈。今天大盘一开始啊是急跌，是吧？ 没错没错。 后面呢，这个午后之后呢，逐渐的回稳回升。那首先问问你，为什么今天一开盘的时候是那么快速下行？ 这个就是回应了一下，就是怎么，因为上周五嘛，就是咱们知道那个对标的一些外围市场其实有一些调整，那我们能看出来，那周末来说啊，还有一些消息，比如说咱们跟大家去分析说的，比如说我们和美国之间的这事情有可能快解决了，通过他们的一些反正是方式吧，说这样东西为什么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说这不快解决了会有，那为什么就会有这种反应啊，一个就是跟大家之前也说过这东西。快落定了，其实它不太，就是它就给你选择了一个方向的这种感觉，使得我们市场会有这种疑虑。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其实还是就是我们回应了说，就是外围市场这么一个调整。但是说实话，今天也有一定的那个，就是惊讶。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和朋友们去说过，聊一下说，哎，怎么看今天市场是涨是跌呀，对吧？或者说做一个最简单判断的，我记得和大家去说过，就看央行做不做逆回购。哎，今天。做了，其实我本身自己来说，就是心里面有点打鼓，因为我感觉今天是涨的嘛。结果其实看起来全天走势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从整个全天市场的分析来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刚才其实咱们的嘉宾也去说过啊，因为我们的政审局会议开完了，按照说就是往年的经验来看，然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要开了。那开会的时候，那大家也知道开会前的一种行情的走势，大家去复盘一下也会，就是大概会了解市场上到底是怎么走。所以说今天的市场来看的话，咱们抛开别的因素，其实本身市场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怎么说呢，有点乱，因为它找不着主线。那但是从我们从结合了刚才说的一些，比如说像会前的那个事儿啊，或者说我们会回应一下说外围市场的调整这么几件事儿，那乃至于说我们到上周和大家去说反弹过了之后的一种走势来看，其实这个等于说呢，就是要不平静中还有一些平静，所以说最那个这个市场哈、啊，咱们还是稍微得看一看，去研究一下啊。 就是想太平静呢，心又不甘， 哎，对， 但是呢又不能太躁，躁了之后呢容易掉坑里。 没错啊， 为什么今天的这个逆回购让你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呢， 是这样，它的走势是这样，因为本身是多长那个很长时间央行没有操作了，这是咱们是知道对吧？因为之前也和大家去分析，因为我们说简单的去看一下这个市场怎么走，就是其实几乎它会出逆回购的时候，市场是应声应该是往上走的，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说今天早上起来下跌的情况下，其实哎呀，我说怎么会走成这样的，应该不太对，只是说咱们看到了开始 是不是市场的预期不应该是逆回购，而应该是周末 对市场 准 这个不太对，就是周末的一些信息的一个回应吧。所以说感觉出来之后，其实开始是有点慌，后来其实看在市场上这么走来说，还是怎么说呢，就也不像心满意足，但是就心里吃了一些定心丸的这种感觉。 那这个其实也要看看是哪些行业在维持目前的这样一个稳定的状态，是吧？你看券商今天涨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我们还是就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大家想想，因为什么今天券商会涨呢？是吧？ 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券商或者说我们看上午还会有一些银行来说， 银行对呀、啊， 对，然后、就是、后来又出现基建和雄安，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嘉宾也去说了，其实这个比较说是回应出来我们将要召开的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因为呢就是咱们也是 得去那个按那个叫线索去捋啊，因为知道我们每年都是先政治局会议先开，他会定一个说大基调，那今年的大基调其实已经定出来，就是那个稳什么我不太记得了， 六个稳， 反正就是稳就六个稳嘛，对吧？就是所以说还是以稳字当头，但是说稳字当头之后会哪一些行业会受益，市场上其实也是帮咱们圈了一下，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今天其实接连去上，但是我们知道还券商也很简单，就是理解起来很简单，你只要稳住了，那我们的就是你对应的行业或者说我们整个的收益就会有所好转的一个预期来，那它是一个应声的，这个是等于说呢还是我觉得受到了一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携，让我们券商有所一些表现啊。 嗯，好，那你认为未来哪些行业会受益呢？当然，我们目前只是一个这个预测啊，预判啊，还要等明确的这个信号出来之后，我们再来检验。但是前期呢，我们也听听建新的观点。我们上周谈到了这个基建啊， 对， 这两天还是不错的、啊， 没错，没错，没错。这其实我们从基建，我记得十月份的时候，就是会议已经给咱们定出了一个说基，要是抓基建这么一个，其实它已经有一些线索了。所以说，我们这还是和大家那天，我记得和大家去说过，基建有可能你现在看一段没什么反应，但是你要拉长了看，这是属于一个有给你指明了目标的一种投资方向，就也。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和大家借以和说，比如说像5G 啊，或者说像新能源汽车，都是给你指明了大目标的一个投资的方向。这是我们要就是要明确的一个，就是你内心中一个想法。所以说，这个从咱们从单拎回基建来看，既然给你指了目标，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我们这个就是有可能你不会挣到一些快钱，但是说你可以挣到在这个行业里面，你可能会挣到一些稳钱。 嗯， 这是一个很关键，这是一个行业的另外一个，还是和大家去说了目标之中一，就是咱们既然在前面定了目标，但然后咱们这次的一个大基调有可能还是稳字当头嘛，所以说我们所布置的一些就是来年的一些经济任务，我认为就是从往行业里面钻的话，还会去在大概率吧会支持一些 5G 和新能源汽车的一些发展。 嗯，好，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提出来的稳字当头，第一个就是稳就业，所以说有一些相关的行业啊，这个劳动密集型的一些行业，或者是能够拉动很多行业带动的这么一些产业啊，会不会得到一些支持啊？当然，房地产这个行业会不会有新的一些这个政策出来，我们还是要保持关注。 没错， 毕竟啊，房地产这个行业拉动的这个其他的板块的这个力量还是非常之强的、啊。 没错，没错。 嗯， 你提到这儿，其实我突然就想一个，就是咱们做带动性作用嘛。咱们记得说，林郑月娥说明年的大湾区的一个规划就出来，而且我们一直在说大湾区的一个建设，其实对方方面，咱之前也是做过节目嘛，会说它对方方面面其实都有一些影响，带动效应很强。所以说，如果说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粤港澳大湾区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吧。 嗯，好，刚才建新确实也谈到的是周末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这个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谈到了这个大湾区的规划会在明年出台啊。 没错 啊，这个确实我们今年也做过相关的节目啊，提示大家这是一个看点，因为这个政策呢确实也会影响到刚才啊，金星谈到很多的行业，很多的领域，包括也能带动区域的这个协调发展，以及很多的就业啊。那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也要关注的就是这个海南的这个自贸岛的这个建设的问题哈、啊。 嗯， 好，那么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期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这个银行股的定向增发的问题哈、啊。华夏银行呢要增292亿，那么银监会啊，银保监会批了，证监会呢提出了一点问题，说你得回答回答，我这儿十一个问题啊。 嗯， 好，他回答了之后，回答十个问题，回答之后呢，今儿下午啊，证监会同意了，同意了，提出的问题有很多呀，资产质量啊，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啊，还有股权结构啊等等啊，那么。相信呢他还是给出了一个让证监会满意的答复，是吧、 嗯、 那其实联系到一个背景呢，就是很多银行都在做，那我们下半的时段来分析，稍后见。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总的来看，明天天气依然不错，比较适宜各位的户外活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么我们下面来聊一聊银行递增啊，定增为哪般啊？其实在今年这个3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农业银行就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定增，后来在7月份就落地了哈，它是定增1000亿。那今天下午的消息是，华夏银行的这个定增也通过了。实际上它之前就发布了，它是要增292亿啊。当然，这个定增首先我们也请建新为大家介绍一下哈，它和这个公开发行股票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它是转给那些一些就定增定增嘛，定向增发对吧？它给特定的一些投资者去发行了一些，就是其实也是跟股票一样，然后去募集钱，就 非公开发行。 对，就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哎，我跟你说好了，你我给你点股票，你给我点钱，对吧？就是定向的啊，不能说是市场随便你能买，咱俩得先说好了，是这么个一个大概的情况吧？啊， 是，所以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买股票的那公司的价格高于当天的成交价，有溢价是吧？ 没错，这其实你看有可能，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有高有低，这些都有可能出现，因为大家是说白了，做定增吧，很简单，因为有锁定期在，其实你给的价格，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价格，它都会对未来有一些很好的预期在这里边，或者说你的整个就是你给我的一些回报来说，其实是值得我期待的，这是我们要看到它背后的一些原因和存在吧。 好，今年呢有农业银行，还有这个华夏银行，还有宁波银行啊等等啊，都在通过这种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啊在募集资金哈，当然还有其他的银行也在补充资本啊， 没错， 像工行啊、交行啊、平安银行啊都在补充资本啊。那其实他们在谈到这个理由的时候呢，都有一句共同的话啊，叫做补充公司核心一级资本。这个怎么理解？你也跟大伙儿说说吧。如果大家买银行的股票，是不是得重点看看这个资本到底，有多少哈，增了还是降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线？ 其实这样来说，咱们是看啊，它一般定增会有一些，就是核心资本是这么说法，但是它确实要干，它要拿钱干什么事儿？咱主要是看看，其实就是从我个人给大家去说的稍微俗点啊，咱们要需要知道银行它是干什么活的。 嗯， 银行其实就是等于说呢，它是一个吃利息差的这么一个。就是等于说呢，就是合法的一个中介机构。说白了就是我，比如说你看咱们存钱对吧？咱们跟银行一存钱，存个一年定期，利率我这不太就是知道现在定期利率就是3.3，拿3.3做举例。那他把你这笔钱，比如说你存了10,000，那他把10,000放贷去了，对吧？他就管人要10%。那你中间那个钱，我先给你3.3，那我不就赚了那个6.7了吗？这就是他其实干的最基本的活，他其实补充这些核心资产一些来说，他就是其实就是补充这些我们能做他老本行生意的这些事情。 嗯， 其中还另外一个还会，比如说他去购买一些，别的一些优质资产，他都会干这些事情。那最说，我最认为啊，就是影响他来说，他做这么多竞争，我觉得还是去帮助他能把这个业务再继续盘活。因为毕竟我们能看到现在这个，等于是在这个大的周那个经济环境下吧，他其实就是说他做这个老本行，他最赚钱的本行这个业务的困难度，其实在逐渐。增加，为什么逐渐增加？就是比如说啊，咱们现在这经济情况来看，它的这些就是比如说，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其实挣钱不好挣。那挣钱不好挣，那一方面会影响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影响了企业去贷款的那么一个意愿。那还有一方面就会影响了企业以贷企业去还款的一个意愿。那另外一个还就是不太相连，就是。会影响企业的贷款意愿， 嗯， 这个三方面，这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一个缩减，都会影响银行做他老本行业务去赚钱的这么一个方式。那这个是一个，就是对于银行来说很大挑战。那另外一个啊，我们看到，对于今年和之前来说，银行的还有一项业务，其实怎么说呢，被监管的很严，就是他们的理财业务的一个，就是理财资金投资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之前来说，就等大家知道稍微的放松一些，那理财间接进入股市啊，或者说理财的资金流到房地产啊，最近都监管，就是我们的监管要求他们都是不能再干了。但是有一条事儿，就是我们可以准许银行成立一些资管公司再去做，但是这事儿没有落定嘛。所以说对于银行来说，他们的其实这一块的一些业务，就是说他们这也算是一个倒手的一个利率差的业务吧，也会受到影响。那综合来看，他们其实还是说白就是需要钱， 嗯， 需要钱，然后呢来帮助我们去能把这个业务再去盘活，这是现在我认为的啊，是这么一个状况。 嗯，好，所以就是大环境在改变， 嗯， 那么银行的这个钱能用于贷款的越来越少了， 嗯， 所以他要补充啊，这是建新的一个简单的分析啊，或者是说呢，愿意贷款的企业少了，他也需要更多的钱来维持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营， 没错， 是吧？ 对对对，两就是这，他受双很多方面的挤压嘛啊。 好，那刚才。实际上建新也谈到，就是银行原来的理财资金哈， 嗯， 那么它现在受到严格的管理，我们又叫影子银行是吧？ 对， 就是它实际上是在银行的那个资产的这个负债表之外的啊， 没错， 一些资产。那么就在上周哈，央行行长易纲在一个论坛当中也谈到了这个影子银行，那么他认为影子银行实际上是金融市场的必要补充。影子银行不是完全负面的词儿，只要依法合规经营，便能成为金融市场的有效部分。那么我们再联系到，就是今年很多银行都成立了所谓的理财公司， 对对对， 是吧？就把这一块我单独列出来了， 没错。 哎，这一块是不是意味着未来哈，就是他可能做的这种事情会更加的公开和透明？ 没错，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方向嘛，因为必须咱们之前也去说了，其实对于银行理财资金来说，其实你监管的一些 就是它会有一些监管的盲区在，但是咱们也去会说把影子银行去怎么说呢，会理解成为一个不好的词儿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过，其实这就是刚才就以刚也去说的意思，就是我个人也是说，这东西既然它存在了，对不对？它肯定都是有两面性，它有坏的，就比如说咱们理解上意义上是坏，其实它也有好的一面嘛。其实大家也会正确认识它，只不过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是它把它引导成那个我们认为好的模样。 嗯， 这个是就像刚才您说的似的啊，就是它已经更透明化、公开化了，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其实这也是它必定会对银行之前的一些做法会有些，就是它的受益来说会有些影响，但是它毕竟会缓和出来嘛。 嗯，所以就是防范金融风险这个是方向是对的，但是会对银行的这种利润造成一定的压缩，是吧？ 没错， 是我这里也有一些数据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宏观的情况啊，就是针对于银行的这种资产规模的一个统计哈，那实际上从这个数据结构来看的话呢，城商银行当中2017年总资产增幅超过30%的有6家，负增长的也有这个6家啊，营业收入增幅首尾相差超过6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首尾间的差，就是好的和差的比啊，高达163%，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分，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之间的这种差距特别 大 啊， 没错。 另外呢，这是在城商行当中啊，如果要和整个银行来相比的话呢，就是说，城商行的这个不良贷款率啊是呈现增加的这个趋势的。 嗯， 2016年。四季度末的时候是1.48%，2017年四季度末是1.52%，到了2018年十月末已经达到1.67%啊。 嗯， 所以我们能看到这里面也许是冰火两重天啊。好，我们下面重点来说一说这个银行的这个分类啊。 嗯， 其实我们看今年的很多银行都在补充这个一级资本，就是都在定增，是吧？有国有银行，也有这个股份制 银行， 也有这个城商行啊，这几家银行的这个日子分别过得怎么样呢？ 其实我觉得，其实城商行其实有点困难，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股份制银行，然后国有银行来说的话，其实就好一点嘛。因为现在其实咱们主要的分别是，咱先一个解释吧。城商行其实它的一些成立的一些，就是它的原因吧，其实就是、嗯。就是比如说是支持啊，说地方的一些中小型企业， 嗯， 那为什么说日子不太好过啊？也是知道咱们这个现在的一个经济周期的情况下，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不太友好， 嗯， 比如大家都其实说白了，咱们之前不管说行业来说啊，也是再去分析来说，因为大行业里面龙头，其实整个行业的日子不好过的情况下，龙头会比小的一些中小企业会好一点，因为它毕竟有市场占有率。它这么耗着的情况下，对于中小型企业就很麻烦了。那对于城商行来说，它的主要扶持对象再加上它的风控的一些就是原因吧来说都没有那么严，对于它来说其实一个就是还会出现咱们更严重，就是它的一些目标客户贷款的意愿就小了，对吧？那另外一个我们的贷款就以贷款的客户来说，就是不良率就会增加，那它等于来说它的业务缩减的就快，所以不太好过，就是这个是什么。 我们记得曾几何时，这个城商行的股票，就是处在这个老处在这个涨幅榜前列，你还记得吗？ 对对对对， 什么南京银行 啊，对对对， 在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哈、啊，老出现在这个新闻报道的这个当中。 那会儿的情况下，其实他们的日子好过，其实也是跟这个是原因比较像，因为他比如首先来说，他们池子比较小，另外来说，他只要业务有一些突飞猛进的这么一个状况，对于他来说还是不错的，所以这种东西其实也怎么说呢，就是好事来得快，其实你要遇见一个大风大浪吧，这个也是去得也快，也就是还是另外就反映来说一个就是规律，就是小企业你扛风扛浪的那个能力就小，那大企业就扛风扛浪的能力大，就这个事儿啊。 好，那伴随着这个我得跟大家分析分析，就是为什么曾经啊他们那么的火爆啊，后来呢这个又成为了需要补充这个资产的这个算落后分子。我们这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金融去杠杆， 是吧？包括这个影子银行的这样的一个清理啊、整顿啊等等，那么就让很多银行原来的这种业务哈、啊、更加合规。一合规的话呢，它能挣的这个钱就少了， 没错， 是吧？所以如果大家能够从这个大势的角度来进行投资的话呢，也许啊就能够逃开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坑。我们再来说这个华夏银行啊，华夏银行三季报是这么写的，截至九月末，华夏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是9%，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是8.01%，在 A 股的上市银行当中垫底，资本充足率11.82%，位居 A 股上市银行倒数第三。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他没钱吗？ 对，所以他就是形成了他这次一个竞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理由嘛。 嗯，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嘛，就是他是其实。怎么说呢，其实这个竞争来说，我觉得理由是就是肯定是往那种为了企业更好更长远或者说更稳定的一个持续性发展而着想的。那对于我们来说，咱们还是应该落脚的去看的，还是看他用这些钱干嘛，毕竟说这些美好的远景在那儿，但是看他能不能物尽其用是我们应该考察的那么一个点。 嗯啊，好，所以我也问建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啊，这个定增的银行的股票能买不能买呀、啊？这么多啊，我们如果一定要买银行的话，有没有一些这个剔除差公司的标准？ 这么说啊，咱们从银行的整个行，就是这个大行业的那个属性来看，其实它作为我国的一个，等于说呢，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一套的一些对于银行来说的运行的一个模式，而且刚才和大家去说了，银行这是一个，对于我个人开玩笑说，它是一个比较合法合规的这么一种，就是明摆了让你挣利息差的这么一个机构，对吧？那它的一些收益，只要说我们的经济在不断运行，我们的经济在一个不管是稳增长还是快增长，那它中间这个角色是不能少的。其实它很稳，就是说它每年的收益是很稳，只是说我的收益增速会有点会下来，或者说会上去，这是一个不同的东西。但是你作为一个稳健投资者来说，你买一点银行其实还是很保险的。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就是我们2015年，对不对？股市出现大调整之后，银行是率先第一个板块回到了调整之前的，这就是能看出它的本身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 弹性， 就是弹性也不算大，就稳健的这么一个走势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从你说咱先别说能不能买，咱们先看看，咱拿农行来说，1000亿定增这都出去了，人家说白了就给的那些都是机构啊，那人家都敢撑腰，那你敢不敢？只不过 那人家用的是他自己家的钱吗？ 就是一样的， 我买的是我的工资， 都是要 血汗钱。 对，但是我们要明确一个方向。 嗯， 人说白了，咱们我记得和大家去说过这么一个，就是机构和个人，咱们的最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不同点是，人家其实大家有可能会说是，哎，信息不对称，对吧？其实最大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咱们能拿得住忍得住的那种能力不一样。 嗯， 人家说白了真是能拿，人家一拿个一年半载的，搁咱说白了就是就像我们这些，就是说我们干这一行的，就让我们去就持续的去就是很有信仰的，不在这个一个波动中去动摇信心的都难。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想跟大家去分享说为什么要走价值投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要能看准价值，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忍得住，要耐得住寂寞嘛，这是咱们不好能做到的。 但是是不是也得分析分析这些银行之间一些核心指标的高低呀、啊？ 对，这个是我们要一定要看的。当然我们知道大环境是这么个情况之后，我们去肯定你得选，你不可能咱不像说机构投资似的一闭眼我所有银行都买，对吧？那不可能的。所以说咱们在选的时候尽量去选避坑嘛，避坑第一指标不良资产，对吧？那银行不良资产说白了你就有可能收不回来了，你说我来不就亏了这笔钱，你出了不良，你就得拿自己利润填，对不对？所以说你所有的不良资产率，高不良资产率不就是高就是高的定时炸弹嘛。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避免，而且 高威力的定时炸弹， 而且我们一定要看到问题是，而且这是一个不良资产率是一个增速，也是一个 对吧？增速也是一个，它的其实你按银行来看，它其实也有一个就是时间推导效应，它的增速其实没准是反映了它前一段时间的一个问题的出现，而且对于前一段时间它经营的一些，比如说它像它的合规啊，说白了它不良资产的增速的一个变化，有可能咱说的稍微狠一点来说，就是它整个公司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使得它不良资产率提高了，比如说你的合规是怎么过的，对不对？你到底是投了什么样的项目？你是不是看错了？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如果它的增速有可能，它的哎，你看现在不良资产率没有这么高，但是它的增速却起来了，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去避坑的。 这是 个 隐忧，是吧？ 对， 就是建新谈的，就是你看现在增速很快，是吧？不良资产率啊不高，但是等不良资产率高的时候。 对， 他这个问题已经暴露了， 同时这个增速也反映了一段时间内他公司内部的一些投、咱说就是别说这么高大上，就是说白了你就是投资的一个理念是不是出了问题 啊，更加激进、 哎，这个也是一个问题的一个体现、所以说这两个都是我们应该去避坑的这么一个指南吧。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现在不良资产率比较高，是不是我们看到也就表明最坏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快过去了 啊？这个不好说，但是大概率是像您说的这样的，因为已经说白了就是已经就是也是这种不良资产说白了也是经过之前的一些严格的审核，但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不是说随意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嘛，所以说这有可能在目前这么一个很高的这么一个状态下，有可能说已经是最坏的这么时刻了，慢慢会慢慢逐渐会消化下去。 好，那么我们谈到这个银行啊，确实也是每一次我们这个股市稳定的或者是冲锋的啊这样一个主力军， 没错 吧？但这个主力呢，我们看到绝对不是这种城商行作为主力啊，是这个国有银行以及比较大的股份制银行，它在啊当中哈、作为这个中流砥柱， 没错。 所以如果大家呢要求稳的话呢，那还应该是以这种啊蓝筹类的银行股啊作为选择的标的，可能风险更低一点啊。事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数据也能够充分的证明啊。但是，就像我们历史上看到的一样啊，这种城商银行他们的这种弹性也还是要大于蓝筹银行的这样的一个弹性。 没错， 但是问题呢，就是在于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哈、是见底。 对对对，这个其实咱们也去说过嘛，风险和你的回报是成正比的，对吧？所以说你这种你要觉得它弹性高，那你就得说白了就得猜嘛，对吧？你觉得它弹性低，那你就不猜了嘛。所以这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一点是非常好。不知道， 谢谢您。 对，不知道这个事儿就会给，就是咱说好听点，不知道这个事儿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乐趣。那不知道这个事儿也是同样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程度的风险嘛。所以说也是，两者都没有错，只是看咱们的，就是你朋友们，你是喜欢哪一种投资的方式。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但是最关键之后还是跟大家去说，你的投资还是。我们个人认为啊，还是应该以稳做，就是稳字当头嘛。毕竟我们强调的是一个是价值投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大家是每天能积累一点。如果按复利的方法去算的话，你比赌一把来的要快，来的要值，来的要稳。 是，就比如说某城商行啊，我们不说名字了。其实我们看大盘创出的这个新低目前还没有被打破，是吧？我们以银行这个指数为例，创出的这个新低也没有被打破。以某些这个超级行的走势为例，前期创出的新低也没有被打破，对吧？但是有一家股份制，有一家这个城商银行，它在不断的创出新低啊。今天呢，就当然说的是阶段性的这个新低啊，比如今年以来啊这样的一个新低。那么今天呢，还又下探。拉出一个这个阴线，下阴线，所以我们能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些银行，大家要充分的保持警惕和关注，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探底回升。 对，没错，这就是刚才也就说了嘛，因为城商行现在的大环境 其实不太好，所以大家也是要说，你要想拿银行作为你的投资的一个方向吧，大家一定要认清大环境，一定不要逆势而为。现在大环境和大家也是简单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城商行现在承压的那些压力比较大，一个就是比如说从合规的一些方向来说，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对不对？他们说白了，他们对风险的忍受度比较高，就是爱冒风险。一个是另外一个，他们所支持的一些他们的说白了目标客户目前是，对不对？日子也不好过，那使得他会受到连带的这么一个就是连带一个就受连累了呗。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现在不适合是作为我们目前的一个投资的这么一个选择的方向。那肯定还有一朋友会说，那我对我技术好，我厉害，对不对？我这个分析准，那有可能我就，那你就是需要去寻找底在哪。但是说现在不应该是咱们看底的事儿，但您可以去，如果是这样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去细细的观察和研究。 此外呢，就是某些城商行和当地政府之间，或者说和当地这种融资啊，投融资哈、有没有一些联系呢？有没有一些关联？ 这个肯定会有那么一些关联，但是说其中的关联，咱们还是因为咱们说白了，你要说一些政府，其实他们也是债台高筑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你和去关联，同时怎么说呢？这个东西你还分两面性看。好的一些地区来说，你确实会带来一些好的一些影响吧。那你确实一些还是说稍微困难的一些地区哈，但不是说贫困的人困，就是说你政府现在过得也不太好的一些地区的话，你其实你对应的一些城商行也是会受到一些牵连。所以说还是一就是等于说呢，你肯定会有分别的嘛，对吧？你毕竟就算咱们去现开看一些城商行，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对吧？就刚刚跟咱们念数据是一样，差别很大，就是这么一个就是现状造成的。 是当潮水退去之后，大家就会发现啊，原来没有人在裸泳。我们真的不希望啊，有人在裸泳是吧？ 没错没错。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建新今天的分析。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晚再见。 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